在。

的草坪上空飘着一只风筝，风筝它轻轻地摇着，摇着我童年的梦，摇着我童年的梦。啊呀，

继续来听歌，请欣赏叶凡演唱的《家园》，吴彦泽带出的《清江放牌》。